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90集，买命。 小梁子， 公孙房间的门一开，萧良边穿衣服边窜了出来，上了房就往外跑。 走，去看我师父打架了。 这孩子。 公孙从房间里追了出来，阻止不及，直跺脚。吴尚两个影卫示意公孙不用着急，他们去追，然后就追着萧良去了。小梁子上了房顶，就见一处屋顶上歌清正站在那里。 我师父往哪儿去了？ 葛青顺手一指西边，萧良就往西边跑了。葛青今天不当班，他也是出来看热闹的，左右挑了挑，决定往北去，因为白玉堂去了北边。 爹爹， 公孙正在院子里，就见小四子也揉着眼睛跑出来了，显然是被吵醒了。公孙伸手将他抱起来。其实公孙也着急，赵普虽然让他先睡，但这时候睡得着才怪。这时就见阴侯和天尊的房间门也一开，果然这二位也跑来凑热闹了。无杀大师摸着胖乎乎的下巴感慨， 好久没看小林子打架了。 说完三个老头一闪，朝着各自徒弟的方向没影了。公孙张着嘴站在院子里，小四子这会儿算是彻底醒了，搂着他爹的脖子。 爹爹，舅舅去和谁打架了吗？ 公孙左右看，考虑着怎么办。这时就听有人悠悠地问了一声， 想去看吗？ 公孙眨了眨眼，一低头就见黑水婆婆站在他身边，仰着脸正看着他。 要看。 公孙正想要怎么去，就见黑水婆婆突然一跃，等他明白过来已经上了屋顶。公孙和小四子对视了一眼， 怎么上来的呀？ 两人还没明白过来，就感觉自己飞起来了，一直朝着城西的方向飞去，两边风声嗖嗖，速度极快。没一会儿，正在前方上蹿下跳的小梁子的背影都看到了。公孙赶紧搂紧儿子， 管他呢，反正不会摔死，去和赵普打架比较重要。 而此时城楼上，龙桥广远远看着两个人影朝着不同的方向飞向城门，就对着准备放箭的士兵们一摆手，士兵们收弓一矮身。与此同时，那两个人影朝着不同的方向贴着城墙顶飞了出去，随着他们出去的还有紧随其后的另外两个身影。对面的城楼上一枚响箭上天，龙桥广也扔了一枚上天，对面的响箭是邹良放的。欧阳少征看到两边的两枚响箭，知道那四大高手都已经出城了，这也是众人事先商量好的，高手过招自然放到城外空旷地，以免在城内伤及无辜。这时几个皇城军的副将都来跟欧阳回禀，四处据点的所有左头派成员全部捉拿归案。欧阳点头一摆手， 撤。 瞬间大批的皇城军都撤回了军营，开封府派出的500衙役将四所大宅全部查封，其余众人将有些凌乱的街道打扫干净，整个过程不到半个时辰。有些好事的居民听到外边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就开窗户往外望一眼，只见街道已经恢复了原样，有几个睡得死的估计明天早晨起来都不知道今晚发生过什么。城外四大高手出了城，就感觉身后有人靠近，其实他们出城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后边有人在追赶，但是一直不紧不慢的，但是出了城之后跟踪的人突然窜了上来。就在皇城四扇城门前的空地上，那几个高手分别被拦了下来。北城门外 白玉堂拦住了一个一身灰衣的魁梧老头，南城门外展昭拦下了一个一身黑衣的瘦削年轻人，西城门外赵普拦下了一个一身土黄色僧袍的大和尚，南城门外林业火拦下了一个看起来像普通村妇的中年女子。几乎是同时，四边的城门上观战的各位也都赶到了。北城门上天尊落下，身后歌清跟上，南城门上殷侯落了下来，身旁吴一霍也来了，殷侯有些促狭地看他， 你跑出来干嘛？一会儿叶枫又吹病了，昭昭该跟我急了。 吴一霍知道殷侯调侃小辈们都拿他当弱不禁风的病包了，也无奈。西城门上黑水婆婆落下，轻轻将公孙和小四子放到了城墙上，身旁龙桥广和欧阳少征也到了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跟黑水婆婆道谢，婆婆捂着嘴霍霍了两声表示不客气，欧阳少征会卖嘴乖，蹲下问她， 婆婆你要是担心就去看展昭吧。 昭昭那边有公主和小霍盯着，我帮小天看着他宝贝徒弟。 小天难道是说妖长天？ 南城门上乌纱大师刚落下，就看到身旁邹良也到了。大和尚正感动，果然他家小林子还是有点人缘的，就见另一旁咻一下落下了一个小小的身影。大和尚和邹良都惊讶地看着落到一旁的小梁子，他竟然来看林业火没去看赵普。小梁子落下之后则是眨了眨眼，随后跺脚， 啊，竟然是火鸡，走错方向了。伙计，你别说了，我去看我师父了。 说完，萧良一转身跑没影了。邹良和吴沙大师嘴角抽了抽，再看，果然光看个背影都能感觉到林业火脸色肯定是黑的。此时，和白玉堂对峙的那个灰发老者，抬眼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年轻人，笑了一声， 呵呵。竟然劳烦天尊高徒亲自出马。 师尊，那人什么来头啊？ 歌清觉得这老头内力不低，就看天尊。天尊此时看的是那个灰发老头的背影，微微眯起了眼睛。 感觉不像中原人。 白玉堂面对着那个老头，的确也觉得此人应该不是中原人。这老头一头灰发又一身灰，看着应该叫灰头陀才对，可偏偏叫白头陀，理由呢？再仔细看那老者面容，五官深邃，一双圆目看着十分凶恶，脸上一道道褶子刀疤一般，十分的怪异。那老头伸手从背后抽出了两把弯刀来。 是弯刀？不对，是镰刀。 竟然是个用镰刀的，这可真少见。 白玉堂也看着此人手中的镰刀，想不到江湖上有哪个高手是用这种怪异武器的。 小少爷不用多想了，老朽从不混迹江湖，没人知道我叫什么。 看来左头派从上到下都是隐姓埋名，一门心思做坏事的主啊。 你好歹是个后生，也不是官府中人，这世上没什么事情是用钱财解决不了的，不如你开个价，我买自己一条命。 城楼上，天尊摸着下巴， 哦，他竟然想收买玉堂。 老头这是在逗人吗？ 白玉堂盯着那老头看了一会儿，突然似乎是有些兴趣， 不如你开个价试试。 老头微微一愣，天尊和歌清对视了一眼。 你随便说个价钱试试。 老头不太明白白玉堂的意思，不过还是跟他商量。 不如10000两。 这么多？ 很多吗？ 老头说完就看到白玉堂点了点头，白头陀见状心中欢喜。 成交。 我师父要是不闯祸，这点倒是够一个月零花。 歌清倒抽了一口凉气，惊骇地看天尊。 师尊，你好难养啊。 嗨呀，为师那是帮着他花钱，那免得银子堆太多了烂掉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一年也就闯个十几二十次祸而已，还是很好养的啊。 歌清伸手直擦脑门上的汗，觉得这辈子赶超白玉堂希望渺茫了。下面白头陀眼中闪过一丝的阴狠， 后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 没人比我知道什么是天高地厚。 葛青暗暗点头，瞄了一眼身边的天尊。 可不是吗，天高地厚天天见，还要花大钱养呢。 和白玉堂经历了相同对话的还有其他三人，剩下的三大高手都想用钱买自己的命。当黑头陀跟展昭商量要一万两买自己的命时，展昭一撇嘴， 一万两也就天尊不闯祸是一个月零花钱吗？ 城楼上，吴一货摸着下巴看殷侯， 天尊一个月花那么多， 那老鬼太不像话了。 林焰火一听对方要花一万两来贿赂他，望天， 不够天尊一个月买画的钱。 城楼上，邹良掏了掏耳朵，无沙大师念了句佛，忍不住埋怨， 太不像话了，他竟然还让我付酒钱。 赵普扛着心亭侯，听到对面那个大和尚用一万两跟他买命，望天， 一万两，这不是白玉堂用来哄天尊的零花钱吗？ 城楼上，龙桥广和欧阳少忠都看黑水婆婆，黑水婆婆捂着嘴霍霍两声， 难怪那天跟天尊打马吊赢了那么多。 城楼之上，天尊迎风而立，一头银丝轻扬，看着仙得不得了，他老人家揉着鼻子犯嘀咕， 哎呀，这还打不打了，赶紧收拾完回家睡觉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天帆， 怎么不高兴啊？ 我失宠了。 啥？ 你也失宠了？ 我怎么不觉得？ 你看，昭昭现在出门都带谁？ 我家玉堂。 呸，非人的。 哦，你吃小五的醋？ 我才没有。 可能。 唉。 导演，跟你商量个事儿。 哎，云帆呀，你说。 我多拉订阅分享，你给多多加点戏份。 难得啊。没问题，那最近你就辛苦点。 好。各位看官，我家多多的戏份就靠你们了。